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字符串匹配基础的第二篇，如何实现文本编辑器中的查找功能。文本编辑器中的替换查找功能，我想你肯定不会陌生。那比如说，我们在 Word 当中把一个单词统一替换成为另外一个单词，用的就是这个功能。那你有没有想过它是怎么来实现的呢？当然，你可以使用我们上一节所讲到的 BF 算法和 RK 算法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但是在某一些极端的情况下， BF 算法的性能会退化的比较严重，而 RK 算法需要用到哈希算法，而设计一个可以应对各种类型字符的哈希算法却并不简单。对于工业级的软件开发来说，我们希望算法是尽可能的高效，并且在极端的情况下性能也不要退化的太严重。那么对于查找功能是重要功能的软件来说，比如说一些文本编辑器，它们的查找功能都是用哪一种算法来实现的呢？有没有比 BF 算法和 RK 算法更加高效的字符串匹配算法呢？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BM 算法。它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字符串匹配算法，有实验统计，它的性能是著名的 KMP 算法的3到4倍。BM 算法的原理很复杂，比较难懂，学起来呢也会比较烧脑。我会尽量给你讲清楚，同时也希望你能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那好，我们现在就正式的开始。我们先来看 BM 算法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我们可以把模式串和主串的匹配过程看作模式串在主串中不停地往后滑动。当遇到不匹配的字符的时候， BF 算法和 RK 算法的做法是模式串往后滑动一位，然后从模式串的第一个字符开始重新的匹配。我举一个例子，你可以点击文稿看我所画的图。在这个例子里，主串中的 C 在模式串中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模式串向后滑动的时候，只要 C 与模式串有重合，那肯定就没有办法匹配。所以我们就一次性的把模式串往后多滑动几位，把模式串滑动到 C 的后面。那由现象找规律，你可以来思考一下，当遇到不匹配的字符的时候，有什么固定的规律可以将模式串往后多滑几位呢？这样一次性往后滑动好几位，那匹配的效率岂不是就提高了吗？没错，我们今天要讲的 BM 算法本质上就是在寻找这种规律。借助于这些规律，在模式串与主串匹配的过程当中，当模式串与主串某一个字符不匹配的时候，就能够跳过一些肯定不会匹配的情况，然后将模式串往后多滑动几位。 BM 算法包含两个部分，分别是坏字符规则和好后缀规则。我们下面依次来看一下这两个规则分别都是怎么来工作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坏字符规则。在前面的两节所讲的算法当中，在匹配的过程中，我们都是按模式串的下标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与主串中的字符进行匹配的。那这种匹配顺序比较符合我们的思维习惯，而 BM 算法的匹配顺序就会比较特别，它是按照模式串下标从大到小的顺序倒着匹配的。我画了一张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来看一下。我们从模式串的末尾往前倒着匹配，当我们发现某一个字符没法匹配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没有匹配的字符叫做坏字符。我们拿坏字符 C 在模式串中查找，发现模式串中并不存在着这个字符，那也就是说字符 C 与模式串中的任意字符都不可能匹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将模式串直接的往后滑动三位，将模式串滑动到 C 后面的位置，再从模式串中的末尾字符开始比较。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模式串中的最后一个字符 D 还是没有办法跟主串中的 A 进行匹配，那这个时候还能将模式串再往后滑动三位吗？那答案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时候坏字符 A 在模式串中是存在的，模式串中下标是0的位置也是字符 A。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将模式串往后的滑动两位，让两个 A 上下对齐，然后再从模式串中的末尾字符开始重新的匹配。第一次不匹配的时候，我们滑动了三位，那第二次不匹配的时候，我们将模式串后移两位。那具体滑动多少位，这里到底有没有规则呢？当发生不匹配的时候，我们把坏字符所对应的字符串中的字符下标记作是 SI。 如果坏字符在模式串中存在，那我们就把这个坏字符在模式串中的下标记作 XI。 如果不存在，那我们就把 XI 记作是负一，那模式串往后移动的位数就是 SI 减 XI。 那注意，我在这里所说的下标都是字符在模式串中的下标。 这里我还要特别说明一点，如果说坏字符在模式串中的多处出现，那我们在计算 XI 的时候就要选择最靠后的那个，因为这样不会让模式串滑动过多，导致本来可能匹配的情况被滑动略过了。利用坏字符规则， BM 算法在最好情况下的时间复杂度非常低，是大 O 括号 M 分之 N。比如说主串是 AAAB AAAB， 一共四个 AAAB， 那模式串是四个 A， 每次对比模式串都可以直接后移四位，所以说匹配具有类似特点的模式串和主串的时候， BM 算法非常的高效。那不过单纯的使用坏字符规则还是不够的，因为根据 SI 减 XI 计算出来的移动位数，它有可能是一个负数。那比如说主串是 AAA， 一共16个 A， 模式串是 BAAA，不但不会向后滑到模式串，还有可能会倒退，所以说 BM 算法还需要用到好后缀规则。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后缀规则啊，好后缀规则实际上跟坏字符规则的思路很类似，你可以看一下我在文稿里的这幅图，当模式串滑动到图中的位置的时候，模式串和主串有两个字符是相匹配的，倒数第三个字符发生了不匹配的情况，那这个时候该如何滑动模式串呢？当然我们还可以利用坏字符规则来计算模式串中的滑动位数，不过我们也可以使用好后缀处理规则，两种规则到底该如何来选择，我稍后会来讲到。抛开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来看好后缀规则是怎么工作的。我们已经匹配好的 BC 叫做好后缀，那我们记作 U， 我们拿它在模式串中查找，如果查找到了另外一个跟 U 相匹配的子串 U 星，那我们就将模式串滑动到子串 U 星与主串中的 U 对齐的位置。如果说在模式串中找不到另外一个等于 U 的子串，那我们就直接将模式串滑动到主串的 U 的后面，因为之前的任何一次向后滑动都没有匹配到主串中的 U 的情况。不过当模式串中不存在等于 U 的子串时，我们可以直接将模式串滑动到主串 U 的后面，那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头了呢？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例子，这里面 BC 是好后缀，那尽管说在模式串中没有另外一个相匹配的子串 U 星，但是如果我们将模式串移动到好后缀的后面，那么就会错过模式串与主串可以匹配的情况。如果说好后缀在模式串中不存在可匹配的子串，那在我们一步一步往后滑动模式串的过程当中，只要主串中的 U 与模式串有重合，那肯定就是无法完全匹配的。但是当模式串滑动到前缀与主串中的 U 的后缀有部分重合的时候，并且重合的部分相等的时候，那就有可能会存在着完全匹配的情况。所以说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仅要看好后缀在模式串中是否有另外一个匹配的子串，我们还需要考察好后缀的后缀子串是否存在着跟模式串的前缀子串相匹配的情况。所谓某个字符串 S 的后缀子串，就是说最后一个字符跟 S 对齐的子串，比如说 ABC 的后缀子串就包括 C 和 BC。 那所谓的前缀子串呢，就是指起始字符跟 S 对齐的子串，比如说 ABC 的前缀子串就有 A 和 AB。 我们从好后缀的后缀子串当中找出一个最长并且能够跟模式串的前缀子串所相匹配的，那我们假设是 V，然后将模式串滑动到如图所示的位置。坏字符和好后缀的基本原理都讲完了，我现在再来回答一下前面的那个问题，当模式串和主串中的某一个字符不匹配的时候，那么如何选择用好后缀规则还是坏字符规则来计算模式串往后滑动的位数呢？我们可以分别计算好后缀和坏字符往后滑动的位数，然后取两个数中最大的作为模式串往后滑动的位数。这种处理方法还可以避免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根据坏字符规则计算得到的往后滑动的位数有可能是负数的情况。学习完了基本的原理，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实现 BM 算法。坏字符规则本身不难理解，当遇到坏字符的时候要计算往后移动的位数 SI 减 XI， 那其中 XI 的计算是重点，我们如何求得 XI 呢？或者说我们如何查找坏字符在模式串中出现的位置呢？如果我们拿坏字符在模式串中顺序便利查找，这样做就会比较低效，势必会影响整个算法的性能。那有没有更加高效的方法呢？我们之前学的散列表这里就要派上用场了。我们可以将模式串中的每一个字符及其下标都存到散列表中， 那这样就可以快速的找到坏字符在模式串中的位置下标了。关于这个散类表，我们只实现一种最简单的情况，那假设字符串中的字符集不是很大，每个字符长度是八字节，我们用大小为256的数组来记录每个字符在模式串中出现的位置，数组的下标对应字符的 ASCII 码值，数组中存储这个字符在模式串中出现的位置。如果说将上面的过程编译成代码，就是文稿当中的样子，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那其中变量 B 是模式串， M 是模式串的长度， BC 呢就表示刚刚所讲到的散类表。掌握了坏字符规则之后，我们先把 BM 算法代码的大框架写好，先不考虑好或者规则，利用坏字符规则来不考虑 SI-XI 所计算得到的移动位数可能会出现负数的情况。代码里的注释已经很详细了，我就不再赘述了。不过为了方便你理解，我画了一张图放在了文稿里，并且将其中的一些关键变量标注在上面了。那结合这图，代码应该会更好的理解。至此，我们已经实现了包含坏字符规则的框架代码，那只剩下往框架代码当中填充好后缀规则了。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实现好后缀规则呢？它的实现其实比坏字符规则要复杂一些。在讲实现之前，我们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前面所讲过的好后缀的处理规则中最核心的一块，在模式串中查找跟好后缀匹配的另一个子串，在好后缀的后缀子串中查找最长的能跟模式串的前缀子串相匹配的后缀子串。在不考虑效率的情况下，这两个操作都可以用很暴力的匹配查找方法来解决，但是如果想要 BM 算法的效率很高，那这部分就不能太低效。那我们该如何来做呢？因为好后缀也是模式串本身的后缀子串，所以说我们可以在模式串和主串正式匹配之前，通过预处理模式串预先计算好模式串里的每一个后缀子串所对应的另外一个可匹配子串的位置。这个预处理过程比较有技巧，很不好懂，应该也是这节课最难懂的部分了，所以说你要认真的多读几遍。我们先来看如何表示模式串中不同的后缀子串呢？因为后缀子串的最后一个字符的位置是固定的，下标是 M-1， 我们只需要记录长度就可以了，通过长度我们可以确定一个唯一的后缀子串。那现在我们要引入最关键的变量 suffix 数组。 suffix 数组的下标 K 表示后缀子串的长度，下标所对应的数组值存储的是在模式串中跟好后缀 U 相匹配的子串U 星的起始下标值。那这句话很不好理解，我举一个例子，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但是如果模式串中有多个子串跟后缀子串 U 匹配，那么 suffix 数组中该存储哪一个子串的起始位置呢？为了避免模式串往后滑动的过头了，我们肯定要存储模式串中最靠后的那个子串的起始位置，也就是下标最大的那个子串的起始位置。那不过这样处理就足够了吗？实际上仅仅是选最靠后的子串片段来存储是不够的。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好后缀的规则，我们不仅要在模式串中查找跟好后缀匹配的另一个子串，还需要在好后缀的后缀子串中查找最长的能跟模式串前缀子串所匹配的后缀子串。如果我们只记录刚刚定义的 suffix， 那实际上只能处理规则的前半部分，也就是在模式串中查找跟好后缀匹配的另一个子串。所以除了 suffix 数组之外，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布尔类型的 prefix 数组来记录模式串中的后缀子串是否能够匹配模式串的前缀子串。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计算并且填充这两个数组的值呢？其实这个计算的过程非常的巧妙，我们拿下标从0到 i 的子串与整个模式串求公共后缀子串。如果说公共后缀子串的长度是 k， 那我们就记录 suffix k 等于 j，其中 J 表示公共后缀子串的起始下标，如果 J 等于0，那也就是说公共后缀子串也是模式串中的前缀子串，那我们就记录 prefix K 等于 true。 我把 suffix 数组和 prefix 数组的接通过程用代码实现了出来，放到了文稿里，你可以来看一下。有了这两个数组之后，我们现在再来看在模式串跟主串匹配的过程当中遇到不能匹配的字符时，如何根据好后缀规则计算模式串往后滑动的位数呢？我们假设好后缀的长度是 k， 我们先拿好后缀在 suffix 数组中查找其匹配的子串。这段的内容比较复杂，你可以点击文稿边看文稿边来听我讲。其中 suffix k 不等于负一，负一表示不存在匹配的子串， 那我们就将模式串往后移动这一点 sxk 加一位，那其中 g 表示坏字符所对应的模式串中的字符下标。如果 suffixk 等于负一，表示模式串中不存在另一个跟好后缀匹配的子串片段。我们可以用一条规则来处理，好后缀的后缀子串 b r 到 m-1 的长度 k 等于 m-r。 如果 prefixk 等于 true， 表示长度为 k 的后缀子串有可匹配的前缀子串，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模式串后移 r 位。如果两条规则都没有找到可以匹配好后缀及其后缀子串的子串，那我们就将整个模式串后移 j 加一位。那到了这里，好后缀规则的代码实现我们也讲完了。我们把好后缀规则加到前面的代码框架里，就可以得到 BM 算法的完整版代码实现。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BM 算法的性能分析和优化。我们先来分析 BM 算法的内存消耗。整个算法用到了额外的两个数组，其中 suffix 数组的大小跟字符集大小有关， prefix 数组的大小跟模式串长度 m 有关。如果我们处理字符集很大的字符串匹配问题， suffix 数组对内存的消耗就会比较多，因为好后缀跟坏字符规则是独立的。如果我们运行的环境对内存的要求苛刻，那只能使用好后缀规则，不能使用坏字符规则，这样就可以避免 suffix 数组过多的内存消耗。那不过单纯的使用好后缀规则的 BM 算法的效率就会下降一些。对于执行效率来说，我们可以先从时间复杂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实际上我前面所讲到的 BM 算法只是一个初级版本，为了让你能够更容易理解，有一些复杂的优化我都没有讲。基于我目前所讲的这个版本，在极端情况下预处理 suffix 数组 prefix 数组的性能会比较差。那比如说模式串 AAA 有7个 A， 那这里包含很多重复的字符的模式串，预处理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M 的平方。那当然大部分的情况下时间复杂度不会这么差的。关于如何优化这种极端情况下的时间复杂度对话，如果你感兴趣可以自己来研究一下。那实际上 BM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分析起来是非常复杂的，在这里有两篇论文分别证明了在最坏情况下 BM 算法的比较次数上限是 5N 和 3N。 我把论文的链接放在了文稿里，你可以自己来阅读看看。那今天我们讲了一种比较复杂的字符串匹配算法 BM 算法，那尽管复杂难懂，但是匹配的效率却很高，在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特别是在一些文本编辑器当中应用比较多。如果说看不懂的话，那你就多看几遍。BM 算法核心思想是利用模式串本身的特点，在模式串中某一个字符与主串不能匹配的时候，将模式串往后多滑动几位，以此来减少不必要的字符比较，提高匹配的效率。BM 算法构建的规则有两类，坏字符规则和好后缀规则。好后缀规则可以独立于坏字符规则来使用，因为坏字符规则的实现比较耗内存。为了节省内存，我们只好使用好后缀规则来实现 BM 算法。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你所熟悉的编程语言中的查找函数或者工具软件中的查找功能都用到了哪种字符串匹配算法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讨论。